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咧要介绍边一位诗人呢？ 系啦，继续上两集咧介绍啲外国诗人啦。今集介绍呢位扎加耶夫斯基咧，就系依然在世嘅一位欧洲嘅著名诗人啦。佢出生喺乌克兰，但系咧喺波兰长大。咁其实佢今年年初嘅时候咧，三月份嚟过香港嘅。在藝術會搞過一個小型的朗誦會，但那時真的知道他的人不是那麼多，其實他在國際上有知名的幾次提名諾貝爾獎，拿了其他一些大的詩歌獎，他今年來香港呢都是為了去廣州呢領取一個大陸的詩歌獎。 嗯，但佢个风格系点啊？ 佢风格咧，其实系好关注一种人类文明嘅命运吓，尤其系佢更系关注呢个基督教世界啦，同埋即系欧洲嘅命运啦。咁佢同其他中欧、东欧嘅诗人好相似，就系佢会反思即系上一个世纪嘅战争啊、极权啊，同埋即系一个人嘅流亡嘅状态啊。佢自己就系咁咧，其实对佢形容得最好嘅一句话咧，系嚟自咧美国嘅大诗啊苏珊桑塔格。 嗯， 佢咧。就有一句话，他说他的诗虽然有痛苦，但平静总能不断地降临，虽然有鄙视，但博爱的钟声迟早会敲响，这里也有绝望，但慰藉的到来同样势不可挡。 嗯， 是一个很矛盾，但最后他会给到力量你的诗人。所以呢，我揀佢嚟呢，即係依家嘅香港，我哋都幾需要呢種詩歌嘅力量嘅慰藉啦。 啊，似乎幾正面咁喎。 係啊，其實佢批判呢都係好正能量嘅批判嚟嘅。咁我哋先聽下呢佢最早期嘅詩，其實揀嘅第一首詩呢亦都係佢第一本詩集嘅第一首詩，嗰陣時呢佢仲喺共產主義嘅波蘭入。 詩，扎加耶夫斯基。被关在一只白色的笼子里，每当最轻微的风拂过，他都想逃走。在说出几个字母之后被俘，他在波兰狱中的绘图受到最宽大的处理。即便如此，口腔的残忍也难以形容。在面部的禁猎区，舌是最后的动物。 啱啱听过咧，就系扎加耶夫斯基嘅《舌》，舌头个舌。 系啦，嗱，用嚟做第一本诗集嘅第一首诗咧，都几有代表性啦。即系一个诗人系一个尝试讲嘢嘅人啊嘛，一个唔沉默嘅人，佢先会写诗嘛。咁佢其实佢入边呢首诗讲嘅嘢系好显浅嘅。佢话条脷系关喺个笼入边嘅，啊，每次有风吹过嘅时候，佢想逃走，即系条脷系条舌头咧，系你身体入边最渴望自由嘅一个器官啦。佢先會不停咁講嘢嘛，但佢每次講完幾句嘢又會被俘虜，即係又會俾你合埋嘅嘴韞住佢。但係最堅強嘅就係話，即使咧佢話面部喺個禁獵區，即係一個人成塊面都揦住咗咧，你條脷喺入邊仲喺度喐，其實冇人知道嘅，即係一種反抗。其實呢個好代表到嗰陣時即係冷戰時期嘅東歐啊。咁一個人嘅自由可能喺表面睇唔出嚟嘅，比如話扎加耶夫斯基，冇人知佢係寫詩嘅，但係佢可能佢自己暗地裏寫詩，就好似條脷咧喺合埋嘅嘴入邊喺度喐緊，喺度講緊嘢，但係冇人知佢亦都仲有呢咁起碼嘅自由咯。 嗯，哇！呢、這个言语自由、啊， 可能我哋慢慢都要咁样嘅啊。所以咧，我拣嘅第二首诗咧，其实呢首诗我前一排即系我哋占领时期咧，我读嘅时候咧就好有同感啦。我就将呢首诗咧发布喺 Facebook 上边咧，都好多人转啦。哇，觉得咦，呢首诗系咪写紧香港啊？但系其实佢系写紧嗰阵时嘅波兰嘅，无形的统治者， 无形的统治者。扎加耶夫斯基，谁拥有这地球？你问，感到惊讶。白天，他被方形头盖的人征服，警察。夜晚，我们撒回我们的家园。谁拥有这圆灵木的叶子？谁上紧时钟的发条？如此多的谬误，一个无形的统治者支配着一个有形的现实。 如此多的调停人，狐狸似的脸，狡猾的笑，关于欺骗的死。 刚刚听过咧系扎加耶夫斯基的《无形的统治者》，大家听落系咪有啲？ 真系好有相似性啊！嗱，白天佢就被啲警察征服，夜晚我哋索回我们的家园啦，可能通过呢个勾污嘅行为啦，等等啦，啊，我哋可能会又翻我哋家园，我哋嘅街道上边。但系咧咁多嘢咧，如此多嘅谬误咧。即係所有嘅呢啲，我哋可能以為或者喺他人眼中覺得我哋嘅錯誤，或者係好多我哋唔能夠接受嘅嘢咧，其實都係嚟源自一樣嘢，一個無形嘅統治者。當然啦，我哋唔會即係幼稚到以為係啊推翻咗具體嘅某一個人或者某一個人落台就會改變，因為呢個改變呢、這個無形嘅統治者係一個體制嚇，係、一種主義。啊，或者係一種已經積習難返嘅一種對呢個政制啊，或者對統治嘅想像啊，咁呢種統治者咧，但係佢支配咗我哋嘅現實，就係呢個有形嘅現實。但係最後兩句咧就都好香港啊，咁我哋香港都好多調停人嘅嚇，我哋會即係佢哋打住嘅旗號，可能係好善良啦，或者係哦，我都係關心你啫，我都想你好啫咁。但係咧佢就扎加耶夫斯基係好無情咁指出咧，其實咧佢係好似狐狸咁樣嘅。佢係一個慣於欺騙嘅死嚇，呢、這個死可能係死神嘅意思都未定，即係正正係呢種，即係所謂孔子講嘅啊鄉縣得之賊也，就係呢種鄉縣嘅人咧，往往先係呢種人將呢個成個社會環境係拖向咗一種無可救藥、無可挽回嘅地步。 嗯，我很好奇咧，其實扎加耶夫斯基寫，譬如頭先講《蝕》啊，同埋呢一首《無形的統治者》，究竟係咩年份、咩年期寫咧？ 其实是60年代尾70年代初。 咁 嗰阵时呢佢仲喺波兰读緊书嘅。咁后嚟佢係70年代尾呢佢有机会去到西柏林留学。跟住呢就从西柏林呢逃走咗去咗巴黎。就从此流亡海外一直住喺巴黎。咁后嚟呢即係波兰革命之后啦 ,89年之后呢佢先会有机会返佢故土囉。咁呢啲诗呢佢嗰阵时出版当然都係秘密出版㗎啦，唔会係正式出版㗎啦。 不过而家就好彩啦，我哋大家都可以睇到啦。 係啦，我哋睇到啦，希望唔使有一日我哋要写啲咁嘅诗啦。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诗作赞美借遭损毁的世界，扎加耶夫斯基。诗作赞美借遭损毁的世界，回想六月漫长的白昼，野草莓滴滴红葡萄酒，那井然有序地长满流亡者废弃家园的沉默。你必须赞美借遭损毁的世界，你见过那些漂亮的游艇和轮船，其中一艘漫长的旅途在前头，另外的带咸味的遗忘等着他们。你见过无处可去的难民，你听到过行刑者兴高采烈地歌唱，你要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在一个白色房间里，窗帘晃动，回想中重返乐声骤起的音乐厅，在秋日的公园，你收集橡果，树叶回旋在大地的伤口，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吧，和一只华眉鸟遗落的灰色羽毛，以及重重迷失、消散又返回的柔和之光。 啱啱听过系扎加耶夫斯基嘅《试着赞美者遭损毁的世界》。 其实呢首系佢最出名嘅诗，亦都系被传颂最多嘅诗。点解呢？呢首诗嘅写作背景咧，稍微提及一下，就系写于911之后嘅。 咁嗰陣時呢，扎加耶夫斯基呢就喺美國做緊訪問學者嘅，所以佢好有感受。但係呢個感受呢，佢喺呢首詩我哋又會睇到，唔單止係講緊美國啦，唔單止係講緊遭受恐怖襲擊之後嘅美國，其實你會覺得呢，呢度入面講緊我哋成個世界，即係經過二十世紀咁多戰亂咁多不幸之後呢，會變成咗依家咁樣一個係一個損毀嘅世界。咁呢首詩呢有好多個譯本嘅，其實香港詩人呢王燦然呢就將佢譯成嘗試讚美者殘缺的世界，都係譯得好好嘅。那入面有啲好關鍵嘅嘢，就係話呢好多矛盾嘅意象，其實佢哋又係有共通之處嘅喎。比如話草莓啦、紅葡萄酒啦，但係後嚟咧就係呢啲血，呢啲難民啊，呢啲被損毀嘅世界血，佢可能係嚟自咧呢啲沉麻所帶出嚟嘅血。但呢啲沉盲呢又係佢又話係井然有序㗎喎。呢個令我諗起一句中國好出名嘅故事啦，就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其實呢個寫緊就係咁樣咋嘛。雖然人類世界好多爭鬥，但係大自然呢就喺度修復緊呢個世界咁樣。 呢首就係試著讚美者遭損毀的世界。係咪其實好多時候呢寫詩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將一啲矛盾嘅事物擠埋一齊。 係，同埋呢會用一種你完全諗唔到嘅邏輯去將佢辯護，睇一啲睇一啲可能被誤解嘅詞辯護，或者係睇一啲呢我哋覺得佢矛盾，即係普通人覺得矛盾，但詩人呢又覺得佢哋矛盾之間係有共通點。在入面找到他们的共通点，又或者在有共通点的东西入面找到他的矛盾之处。 是。 其实都是令我们对的世界多一些反思咯，还有对语言多一些惊喜咯。 跟着最后呢，我们就要介绍一首叫做中国诗。 中国诗，扎加耶夫斯基。我读一首写于千年前的中国诗，作者叙说着整夜打在他行船竹顶上的雨，和最后安顿在他心里的和平。只是巧合么？也是十一月，满天迷雾，沉沉雾霭，只是偶然么？另有某人生活着，诗人们将重要性归之于奖项和成功，而秋天周而复始，从骄傲的树上撕去叶子，假如还有什么留下，唯有雨在诗中轻柔的低语，既不快乐也不悲伤，唯有纯粹无人看见。当夜光和影匆匆曳着神秘，暂时忘却了我们。 中国诗咁啊，来自扎加耶夫斯基嘅。 系啊，中国诗咧，咁其实如果系熟悉中国诗嘅人咧，一听呢首诗咧，都知佢讲紧边首中国诗噶啦。其实佢成首诗就好似翻译紧呢首中国诗咁。其实呢首诗咧，佢话作者叙说着整夜打在他行船竹顶上的雨，和最后停顿在他心里的和平。咁其实咪就系苏东坡嘅《定风波》入边所写嘅，谁怕一腮烟雨任平生。最后他说回首向来消失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其实这两句诗我们香港，我不记得哪个司徒华或者其他有些政治人物都引用过，就是一个人经历完风波之后那种淡然。可能这首诗的英译本或者是一个外语的译本打动了扎加耶夫斯基，于是他都写了一首呼应这首诗。其实这首诗他最后那种呼应可能比苏东坡更加之强有力，就是说他最后是落紧个雨在那里讲紧嘢。即系佢话最后唯有雨喺诗入边轻柔地低语，既不快乐也不悲伤。即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呢、这个天地间呢、这个天气啊，或者其他嘅事物咧，佢喺度代替紧诗人去写紧呢首诗。即系到咗呢个时候咧，苏东坡佢识唔识言都好，咁其实咧已经唔重要啦，因为也无风雨也无情啊嘛，因为嗰啲嘢呢已经唔会喺佢心入面呢再起到一个激荡或者係一个损毁佢嘅作用。最后呢其实都係喺度代替咗个诗人，呢、这个世界代替咗呢个诗人去写呢首诗。呢、这个係扎加耶夫斯基对苏东坡嘅翻译。 系啊，既不快乐也不悲伤啊。 是就是说也无风雨也无情 嘛。其实扎加耶夫斯基他写诗的时候是用什么语言的呢？ 他 用波兰语和用英文啦、我看他的访问他英文是非常好的，我想他译自己的诗都是 OK 的、他还有是在美国教的书的，但是呢他最近这两年就大量被译做中文，佢其實佢嘅中譯本咧有兩本好好嘅兩本，因為佢得咗中國兩個好重要嘅詩歌獎，一個叫詩歌與人詩歌獎，一個叫做中坤國際詩歌獎。咁呢兩個獎都係大陸最重要嘅詩歌獎嚟嘅。 係，但我又想知道，即係譬如如果係咁講嘅話咧，譬如而家有大陸嘅譯本啦，咁應該台灣都有啊，係咪咧？ 台灣啊，好奇怪，其實應該係有嘅，因為咧佢舊年咧都有嚟台灣訪問啦。咁其實台灣嗰個傾向文學雜誌咧。嘅主編阿貝嶺咧都有接待佢啦，就話想嘗試同佢出一本詩集嘅。其實咧最早翻譯扎加耶夫斯基嘅咧，可以講係香港人都未定，因為係黃燦賢。黃燦賢最早譯佢嘅詩，同埋咧黃燦賢寫了一篇好重要嘅文咧，佢話扎加耶夫斯基善於把日常生活陌生化，在熟悉的處境中揭示新意，帶來各種令人驚奇嘅效果。呢種咧係一種發現，而唔係發明，即係佢最重要，佢係對世界嘅發現，即係同我哋好多理解詩人係靠想像力去創造一首詩係唔同嘅。佢係發現到呢首詩匿埋喺世界嘅邊個地方，佢將佢揾出嚟。 明白。咁我哋咧就講扎加耶夫斯基嘅詩咧就未講完嘅。 係啊，下一集我哋會再睇多啲佢點樣發現呢個世界嘅詩意。 下一集再傾啦，拜拜。